冒牌嘅 New Balance 喺国内败诉，仲要赔翻9800多万啊，俾新百伦抵死啊！前几日咧，我喺河南行街，仲见到几间呢个新百伦嘅正版店啊，正啊，生意越做越大，恭喜晒！咦，唔知几时咧，万恶嘅 iPhone 生产商苹果啊，会赔翻钱俾我哋国内嘅歌唱组合筷子兄弟咧？点解？佢哋首小苹果唱到街知巷闻，唔系唔使俾广告费啊嘛？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好啦，歌头咧就话要做奶业大国啦，依头咧就话其实咧强国嘅牛奶咧就供过于求嘅，有啲地方咧直情咧要用鲜奶去喂猪。咦，咁我有个问题啦，咁究竟啲猪啊饮多咗奶会点咧？会变咗奶油猪咧？整出嚟又会好味啲咧？喂，大家咧真系不妨咧翻强国食多啲猪肉去感受一下。我系强国新闻者阿白琪啊。 中国世界杯外围赛两场不胜，梗系啦。原来赛前咧受到巴西球王比利赛前加持，即系即刻震惊13亿人啊！佢出名支持边队啊？边队会死啊？仲要死得好惨，特别惨添啊！喂，比利啊，比利，帮帮手支持689啊！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好啦，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强国 生还者， 系啦，上一节就讲咗啲香港啊投票啊，跟住香港嘅一啲官场同埋香港嘅政治嘅生态啦，咦？大陆嗰边我哋又讲下啦，话晒我哋强国生还者 系啦，嗱咁咧，中国嘅啲官僚制度，即系唔系官僚制度啦，啲政治文化做官嘅所谓做官嘅风气咧， 系 咁嘅历史就遥远流长好多。嗱，咁其实咧， 我清朝讲起真系 咁样样先， 咁要40集喎，依家 唔系，其实咧我就唔系讲咸丰年代，咁咧我依句我依个 close 咧就系一个乾隆年代嘅，系啦，即系仲耐啲嘅，咁咧。有一个好经典嘅说话，边个讲呢？200多年前到啦，200多年前，我唔会逐年讲，放心。 OK， 有一个英国公使阿马尔尼，咁佢叩见乾隆王嘅时候咧，咁啊顺便参观，即系喺中国周围去路过啦，就睇下咁样啦。 以为去参观乾隆后宫 咧，系啦，系啦。咁我唔知佢有冇参观过啦。咁佢一句说话就好经典嘅，中国人咧就冇宗教，冇信仰。如果话夹硬又话有啦，有嘅话咧就系、是、做官，做官咧就是中国人嘅宗教，系啊。 咦，咁同而家都有少少雷同。而家其实你所谓嘅冇信仰、冇宗教，而家都系噶咯。国内最讽刺系咩？而家嗰个信仰或者宗教系咩？系毛主席，唔系真系嗰个毛主席，即系我哋以前嗰家主席毛泽东主席，系100蚊纸上面嗰个毛主席。 哦 ，OK。 即系所以我哋而家信仰喺国内嚟讲就系钱，大家都系睇钱份上。不过唔拖到咁远啦，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呢、這个。 其实阿 Win 讲得有道理嘅，睇钱份上，咁所以因为睇钱份上咧，就好多人想做官。嗱、我又谂起一个经历啦，就系、是、咧我喺强国有个亲戚，当时佢仲系一个小朋友嚟嘅，咁嗰阵时应该中一二左右啦。咁咧，咁我呢啲我就当佢童言无忌啦。咁我就即系嗰阵时同佢倾偈咁样，我话阿小朋友大个想做咩职业啊？即系嗰啲，我一头以为佢有理想嘅，做咩太空人啊、科学家啊，咩嗰啲咁样。 我要做贪官， 冇错啦，佢就系话要做贪官啦。佢话诶，我要做贪官，跟住我当堂吓一跳，然后得啖笑，你啊，好地地，你做咩讲话做贪官？ 佢哋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嗰阵时你中一二咪12、13岁到咯。 OK， 佢话全班都系咁噶啦。 佢哋知唔知点样做贪官噶？ 佢 哋个年纪， 佢个图佢都略知一，嗰阵时佢都略知一二嘅。咁但系我问点解你想做贪官？咁佢两个原因嘅， 有冇多？ 你听我讲埋先。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个个同学都想做，咁小朋友系咁噶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钱多，系啦，就即系搵好多好多钱。因为社会上咧个个都话你做官咧一定搵好多钱噶啦。 啊，真系大件事。喂，我真系想问一下啦，我喺强国嘅经验值咧唔够两位高嘅。譬如而家我哋上一节讲嘅朱凯迪咁样喺香港嘅党，朱凯迪而家就全部人都好公认。佢系一个好值得做立法会议员嘅人噶啦吓，佢而家好有好大民望嘅。咁我哋喺香港啊，理论上啦，我系一个小朋友，咁我要做朱凯迪，咁我大概知道我要帮人民做好多嘢啦，多人支持我嘅话就做立法会议员啦咁样。喂，喺强国又系一件点样嘅事咧？ 强国应该冇议会嘅制度先，首先 诶，佢有一个议会嘅人大咪一个议会咯， 人大有否决权啊，应该人大应该已经系个行政机关嚟。 如果朱凯迪喺当喺广西某个村出现，咁又会点咧？ 即系如果嗱，我可以咁样好透彻去讲一句，如果朱凯迪喺广西出现，而有咁多人支持佢，系扑街啦。 我谂应该系被消失噶啦，应该、 真系扑街噶啦。 咁喺强国系点样照顾？ 嗱，首先咧。你要热血先，即系我觉得咧，你从政 爱党 咩？从政定热血？热血爱党嘅其次，热血咧去去巴结好多人，好热血巴结好多人。咁咧，你总要有关系嘅。嗱，我拉翻少少嚟讲啦。咁其实咧，强国本身佢真系有一个考一个考公务员嘅制度，佢有嘅，佢有呢个试嘅，去考公务员一个 公务员入职试啊， 有一入职试系有嘅。 当我考到好高分咁，跟住咧， 咁你跟住你 考试，我印象中只不过系其中一部分，佢最后仲有一个面试，即系就算你系可以好万里挑一去入咗，你真系考成功啦 ，pass 啦， 系啦。 当你面试嗰 part。你冇背景， 我明 白，冇科水，冇交，冇交费，唔记得交钱，咁都系爱莫能助。 嗱、但系咧， MJ， 我又觉得你唔需要太绝望嘅。咁我相信咧，你嗰啲考试啲年纪咧，你就过晒噶啦，系啦。咁咧，但系咧。想喺中即系强国做官咧，就不是冇办法嘅。 系，但系几多钱 咧？我相信你有钱嘅，你买到嘅，有得买嘅。 系，大概有冇个市价？ 淘宝有冇啊？ 淘宝咧，我其实我 search 过嘅，咁但系咧我就揾唔到。系啦，咁我证书我揾到，证书 啊，有官员嘅证书。 唔系，学历证书， 学历证书揾到啦。 你要我帮你揾都有。平过淘宝， 睇下你要咩质素啦，我都知道。但系咩价位咧？譬如话一个市嘅市长有冇价钱嘅咧？ 哇，市长呢个真系天价嚟噶咯。 O、okay, K， 或者你认识嘅人，你有冇听过吓、啊？大概几钱买到咩？ 嗱，有个统计啦，系有统计噶。 啊 ，O、okay、K， 有统计噶，因为2015年有个统计啦，四川，我唔知道每一个地方会有唔同嘅，咁我相信系有嘅。 系， 咁咧就系咧，你买个嗱，佢嗰阵时咧，佢真系拉咗班人，咁啊话佢贿选就买官，咁咧佢话咧行贿买官咧，人均消费大概104万左右啦。 四万 呢个官应该都唔会好， 一定唔系大官， 系 可能系啲村长嚟嘅啫，随时系一个县市嘅小县长嘅啫。 啊，都几得意，但系 因为你谂下，如果一个你系去到一个直辖市，唔系直辖市啦，一个地级市啊，地级市即系何谓地级市咧？地级市就直接汇报呢个嘅省，直接汇报省。 OK， 咁啊，地级市嘅游水都已经好夸张噶啦。 有一个故事嘅，咁就嗰、那个有个人啦、啊，就想买个副市长做，咁当然唔系话啲大城市啦，佢衡阳、湖南啦， 湖南衡阳 系啦，佢即系2015年嘅时候，我想喺衡阳买个一个县嘅委书记，咁、想同个领导。我俾20000蚊你啦，你俾个你俾 个领导俾翻40000蚊你， 俾个副市长我啦，咁跟住咧 咁平， 咁跟住咧。后屘佢得知咧，有一个农村嘅基层代表候选人咧，就掟咗60几万出去，咁跟住你2万你冇玩啦， 都话我系个领导俾翻40000蚊去走啦， 系啦， 住晒， 系啦，即系佢食餐饭都唔止啦，讲真，你20000蚊咁，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有呢个买官嘅制度，而亦都咧，嗱，我当可能你买一个村长咁先算啦，可能100几万噶啦，所以导致咧。MJ， 我假设啦，你买个村长，你用100万买翻嚟，你买咗你做咗之后啦，你第一件事你想做咩？ 搵翻100万翻嚟啦，最坦白嘅正常嘅做法嚟。 系啊，全村嘅民女都系归我，我就好中意啲健康教育嘅，我就教全村嘅民女一啲健康嘅嘢， 保健知识咯，同埋性经验分享咯。所以咧，其实呢个买官呢个制呢、這个唔好话制度，呢个或者嗰个腐败嘅行为咧，其实都唔系而家先有，或者大家譬如可能你近嘅远，我哋唔好讲啦，可能唔知你有冇睇《雍正王朝》。 咁雍正王朝其实康熙末年嚟讲都已经系出现好多呢啲卖官卖官。 其实呢阿 Vin 啱啱话转嗰啲唔好讲啦，我正想讲转少少。 历史系代表冇人 猜住。咁呢其实呢卖官一直都有嘅。咁即系最早系几时记载呢我就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呢据我所知呢汉朝已经有啦。咁汉朝呢佢点样选拔啲官僚呢就系、是、所谓举孝廉。咁即係根据一啲即係地方可能你一条村嗰度有一个人真係好有道德啊或者好孝顺啊或者即係佢好有一个好正气啊咁呢就佢就会可能有啲地方嘅官员推荐你做孝廉咁你就可以即係就做官啦或者有个升迁咁样。好啦咁呢个呢喺个道德上呢某程度上鼓励到啲人呢就啲道德好啲但係实际上操作起上嚟呢咁你道德呢啲嘢边个知啊？系我都成日话边条系有道德噶，咁你系 好有道德 喎。系啊，咁 我知， 咁所以咧就间接催生咗。即系 呢个买卖官僚官 系啦，即系咪由呢样开始？我唔敢讲。咁但系汉朝咧，早有汉朝咧已经有呢样嘢噶。 所以呢个呢 MJ 头先好有兴趣想买个官嚟做啊呢个呢由历史悠久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可以帮你安排一下嘅问一下啲有关领导。 但去到现代唔应该係咁㗎嘛即係好明显啦如果真係全部官啦假设真係全部官都係咁样嘅话咁其实好大件事喎咁仲有人做嘢嘅。 所以而家冇人做嘢噶， 系啊，唔大件事啊！你见依家我哋几强个几强大， 可以讲翻有切身处地啊！咁我哋公司啊，咁可能有部分嘅批文啊，或者有啲相关嘅一啲嘅可能政府当局发出嚟嘅一啲证执照啊，要去揾翻政府去申请嘅。咁随住以前咧，早四五年前，其实简单啲讲系习近平习总上台之前咧，比较容易。用钱就可以解决到的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打击这个贪污啊腐败的情况很多因为真的落重药的是大家可能在香港看报纸都见到很多 不少的官员是落了马啦形成到个气氛是怎样呢国内叫做不作为啊就不作为啊即是当官那些就不做就不错你给钱去他一定不会减收或者你要用一些方法给钱去经纪啊代理人啊但你要找对人其实大飞有一集节目讲得很啱个个都会收但你要找对人同埋找到佢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代理啊或者啲 friend 啊你要睇点俾钱。 同埋呢你讲开呢个卖官呢唔係政治一啲官即所谓地方嘅官员或者官员啦解放军入面呢传闻都有嘅。有一个传闻郭伯雄啊即是做呢个军委副主席嘅时候呢咁即都系睇钱做人㗎啦。咁系点样呢话传闻啦嗰陣时呢如果你要升职啊即系你解放军入面升职升做少将呢就人民币啊500-1000万。中将呢1000-300万。咁点解会个 range 会咁大呢因为 bid 㗎嘛。係啊即係边个比得多咪边个攞到。係啊。 好公平喎制度都。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佢哋即係做嘢方面真係好得人驚㗎喎。嗱我呢有个感受比较深嘅反而就未必係佢哋食点样做官呢个制度啦。我觉得呢係佢哋有时中国官场好鍾意嗰种估估下嘅游戏啊，即系咧而家阿习近平先生就有个可能佢讲一句嘢系打击贪污咁讲先啦， 有下边唔同嘅解读方 法。系啦系啦，个人咧就好惊啦，个人有唔同嘅解读。咁而家系啦，好啦，你话打击贪污，咁我见到嘅系点样咧？嗰啲生意人咧，而家我见到上次喺一个中国嘅大省市嗰度啦，同个客食饭。咁我问佢咦你间 office 咁大？佢话系啊，我哋喺 office 度有得食饭噶。咁点解啊？因为而家咧系啦，有啲官员咧惊话俾人话贪污啊，所以唔可以出去食饭噶。我哋而家啲大企业咧，全部都有啲咁嘅地方嚟招呼啲强国官员食饭噶。咁系 食饭系其中一方面啦，或者好似头先我啱啱所讲咧，即系包括你有啲好民生嘅切身处地嘅，可能我有啲药品或者食品想进口嘅，咁可能系真系 可以帮助普罗大众嘅、啊、就因为佢可能每个部门，因为可能你一个批文未必系一个部门发出嘅、啊、首先你要可能通过四个五个或者六个部门嘅，咁佢哋唔会有一个协调机制，亦都唔会像香港咁啊，你有啲投诉热线啊或者系点样，唔系嘅，首先你去咗 A 部门， A 部门就同佢讲，唔系喎，按程序你去咗 B 部门先，即系你咁样玩一转呢，可能你就已经玩你一年两年噶啦。 佢哋系会完全忘记咗嗰种本身呢样嘢讲出嚟个原意啊。本嚟就各个部门咧就要做好自己嘅嘢啦，唔好重复工作啦。呢个系佢哋嗰本身嘅程序原意嚟嘅。但佢哋系完全忘记一样嘢，因为点解咧？可能系就系因为佢哋升官嘅时候都唔系因为一个咁有能力嘅人啦。如果用我头先个例子嘅话，完全我当习近平先生本嚟系出于好意，我就系真系要打击贪污嘅。咁但系唔系叫你真系唔好出去同客食饭，即系唔系你唔出去同客食饭。就代表你唔貪污噶嘛，但係佢就真係一個好白痴嘅解讀啊！為咗迎合呢樣嘢，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啊！呢樣真係好白痴。 MJ， 我唔好意思啊，我想提醒你一樣嘢先。我稱呼我哋習總嘅時候咧，你要叫佢習近平主席。 OK， 係啦，即係習近平先生係大不敬嚟嘅。咁我真係即係因為我。听过传闻就系讲话咧，习总咧就不喜欢人哋叫佢做习大大啦、啊，或者叫习近平先生嘅。咁我呢个就即系我为你安全着想，我 你个偶像都叫佢习大大，习 总又如何咧？ 甚至系讲嘅傅园慧嘛，你晚晚都谂起佢。 唔系头先我回应翻 MJ 咧，嗱，其实咧。买官买官，传统中国都系有㗎喇。 系。 另外一边厢系咪完全唔做嘢？不是。 系。 历朝历代去到依家都系会做嘢。咁但系佢做嘢嘅方式或者个逻辑思维呢， 系。 就未必好似我哋咁。嗱，例如我依家打份工啊，咁老细叫我做乜我一定要做㗎啦。咁同埋有时喂我要諗长少少㗎喎。 系啊。 喂有时喂可能我做一样嘢。我搞得唔好嘅，三年后我当仲喺呢间公司，我自己食翻嘅。 系 咁咧，但系咧，中国嘅官僚，唔系净系依家，一直都系咁多年都系有一个思维，就系讲紧话，我会换届啊嘛，我会换啊嘛，我会调嚟调去啊嘛。咁所以总之我喺依，我当我喺呢度就任三年先算，我喺度就任三年。我喺呢三年入面、总之嗰啲硬任务或者指标、我点样粉饰又好，用任何方法都好，我全部达到先。我唔理佢后面最后咩后果。 Exactly. 係啦。我总之起咗条桥出嚟先。我条桥 喺我走咗之后先好立。 係啦。 豆腐渣工程唔係要挨得住三年啦，大佬。 係啦。咁跟住呢，总之我达到指标，我之后就可以升官。係。呢、這个并不是现在先有嘅问题， 所以佢哋呢种做嘢就唔系真系做嘢咯，佢做嘢只不过系为咗达到我你个指标系咁样，我就咁样啦。佢你唔好忘记呢个指标，譬如话我而家要做个工程，你唔好忘记呢个工程背后嘅原因就话、是、哦，我要造福民生，点解要起条桥啊？因为咧对岸嘅人需要条桥去过桥嘅，就唔系话你要起条桥就纯粹上 follow the rules 哦，跟哦多起条桥话冇嘢啊，就咁简单。 其实大家你话中国历史悠久啊，咁好似你要讲到欧美啊、西方啊，其实。虽然是可能争紧一两千年或者点样都好啦，即系都人哋都会有几百年历史啊。但点解同样都系人嗰、那个逻辑思维会系争咁远嘅咧？ 因为个制度冇进一步进化到啊嘛。咁、其实依家佢即系中国嘅制度，其实你摆翻去明朝嗰阵时候，其实你见唔会太大分别嘅，或者甚至宋朝唔会太大分别噶。即系头先咧，我又讲咗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啲官员会调嚟调去。咁呢样嘢某程度上咪好似宋朝咁咯，即系到 苏东坡啊，由一度一路贬落去。 苏东坡系被人贬啫，咁、但系咧，佢宋朝行嗰套就系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啊嘛。咁即系咩意思啊？讲紧话佢惊你咧喺个地方会做大。咁、咧，总之嗱，例如我当 MJ 喺广东省上任咁先算啦，佢、就唔会俾你喺广东省咧留太即系太多年嘅时间嘅。咁、佢喂，万一你同广东省嗰班 friend 晒，咁跟住广东省嗰班就认你就唔认嗰个大佬，咁喂咁 所以就要换人。 咁啊中央点算啊？咁啊， 所以而家西方嘅管理或者其实香港政府嘅管理有部分都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噶。即系譬如我识有啲公务员，可能佢喺康文署或者做咗两年三年，佢都要有一个调任嘅一个情况喺度噶。 不过但就冇我哋头先我哋一路讨论嗰个咁夸张，或者去做一件事真係好似同 MJ 所讲，就係纯粹应付任内嘅呢个情况喺度。 同埋香港嗰种调任又冇咁话三年一定要换届呀呢一种喎。同埋香港人就即係都 make sense 嘅，佢哋会知道即係所谓嗰、那个你个要求嗰个原则原意嘛，即係你唔会就真係follow the rules 咁。 咁同埋你进一步即係除咗呢个换届个原因以外，咁即係另外一边厢就可能讲紧话，可能一啲制衡啊，即系话可能即系传统西方政治嗰种嗰、种制衡啊，嗰种监察啊。咁、你咁阿 Vin 你喺强国中环咁多年，你觉得有冇啊？ 真系都唔知点答你， 梗系冇啊，好自由啊，一啲监察都冇啊。 其实国内咧有一个风气好唔好嘅，首先就系睇下所讲一个官僚文化啦，即系而家发展到而家就头先所讲嘅不作为啦，第二就系官官相卫，即系你去包括官官相卫亦都系另外一个情况啦，或者去到系收尾就系已经系你个所谓嘅流程啊，喺国内嚟讲最神秘嘅部门，你知唔知系边个？ 有关部门啦、 啊，系国内最神秘嘅部门就是有关部门。当你去到一啲官员，可能譬如我想买部手机，帮呢部手机可能系要发牌嘅，咁你去问可能问呢个电信局咁样，电信局就诶、你放低资料啦，我哋有关部门会揾你去到乜嘢做任何嘢都系有关部门。 而家香港都系咁噶，有咩上面话唔得，系啊，边度上面啊？天堂啊？ 即系已经系有个好多呢类型咁嘅官僚嘅情况咧，你会觉得系个政府唔系帮紧你嘅。公务员唔系帮紧你嘅， 绝对系 有关咧。强国官场嘅文化咧，咁我就之前咧，呢、這个几年前嘅咧，呢、這个文章啊，其实唔系文章嚟，咁咧都几得意嘅。咁咧系咩事咧？就系、是、咧有个江苏省建设厅嘅前厅长叫徐其耀，咁咧后屘就贪污罪被捕入狱啦。咁咧跟住 几年 系啦，咁跟住咧就写封信俾个仔，咁咧就同个即系告诫个仔话，其实咧喺中国做官咧有八条原理嘅。OK， 好啦，咁每一条讲少少啦。 好啊，好啊， 系啦。咁第一条咧，好，佢讲咩咧？别追求真理。唔好探究事情嗰个本来面目啊！即系我觉得好哲学啊！我想讲，牢记对自己有利咧，就系、是、最正确噶啦。上司领导提倡嘅就系、是、正确嘅。我觉得咧呢一句咧，未必系做官嘅，有时打工都系咁， 打工都系 系啊。 老板或者系上司讲乜嘢？即系以前咧，我记得我初初入。行即系2000年附近啦，咁啊毕业出嚟啦，即系会有个即系可能同事之间又好，或者系老板啦，或者系上司讲嘅说话，即系你觉得唔啱，你都会攞出嚟讨论。而当其时嘅上司或者同事咧，亦都唔会话特别系非常特别有个 hard feeling 嘅，即系觉得你系有理嘅，大家一齐讨论。而家我感觉到我而家公司唔系嘅，即系老板讲嘅嘢咧，你就遵从得噶啦，唔需要有任何 challenge 或者去挑战。 你公司都开始变成咁啦。 有公司做大陆生意，早就变成咁样啦。 OK， 系啊，咁咧嗱，我就自己打工咧，咁我都庆幸咧，都仲系有商有量嘅，系咯，都仲 OK 嘅。咁但系咧，有时真系我唔知 MJ 你点样样啦，打工系咪即系又系要咁样啦？冇话做官啦。 强国嘅公司咧，真系我发觉，我觉得佢哋系俾呢个官场文化都系或多或少有影响，因为佢哋大概都知道，或者佢哋有朋友有亲戚做官，或者有睇过类似咁样嘅报道。大概知道官场文化系点样，跟住佢哋因为生活上都息息相关啊嘛，比如佢哋自己啊，甚至嗰、那个佢哋可能去到一间公司，间公司本身系咪咁样，我都唔太知啦。但系佢哋自己都有咁样嘅谂法，咁跟住自己咪跟翻官僚嗰套制度啦。哦，咁我而家喺呢间公司度，咁啊，跟住我就完全根据完全跟随上司嘅指示啦。唔跟咪冇错啦。咁跟住系啦，就去到又系流程嗰一 part 啦。哦，我而家我呢个部门做呢样嘢噶，咁总之你个客点唔关我事啊。我就跟翻我个，总之我根据我上司嘅指示，我呢个部门就系做呢样嘢嘅。你俾呢啲嘢我咪跟个客咯。咁样好白痴呢啲，完全忘记咗。 嗰个本身我哋公司去 serve 下嗰个原意。 系啦，其实咧，依八条嘅即系所谓原理或者个中谷咧，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啲醒世名言嚟嘅。嗱，一方面咧就即系叫做好可以令你好有技巧咁学做人，另一边厢咧就系讲紧话咧，某程度上反映到中国嘅社会文化系点。好啦，继续讲第二条咧，就话要学说假话，善于说假话咧，叫你善于说假话。把假话当成习惯啊，唔系当成事业，系啦， 即系明明知道可能啊，老板提出呢个方案咧，就一定系错嘅，大家都知道嘅。咁但系为咗要迎合老板， 好啊，啱啊，讲得好啊， 好 系啊，老板英明。 好啦， 咁同呢个令狐冲东方不败有咩分别咧？东方不败吓出嚟又要挖掘对佢讲任好多嘅奉承说话，或者去讲一啲假话，真系要咁样先可以。 呢个讲假话，我相信咧唔系净系讲紧老细讲嘅嘢，你就迎合咁简单。佢啲假话咧系其实佢哋好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去 present 佢做过嘅嘢， 即系冚住啲嘢。 系啦系啦，根本系冇做过嘢噶。我个项目，我个部门根本系冇做过嘢噶。不过我就吓 present 我今日咧就我呢个月咧就做咗好多嘢啦。我同呢个部门咁样沟通啦，我做呢样嘢啦，系啦。点样将一啲咁假嘅嘢演绎为而家？我哋而家香港官场都唔错噶。 哦、好啦，咁咧第三条啦，咁就嗱就话要有文凭，但不要真的有知识，知识会害了你， 死咯。 而独立思考咧就系从政嘅大忌。嗱，我哋三个冇从政啊，我唔知佢讲得啱唔啱。 其实咧，某程度上，依八个方名言咧，即系可以 apply 翻下一个嘅 企业 上面。一间公司里面有运作咧，里面嘅其中一粒螺丝或者一个打工仔啦，简单啲。真系，睇我一路睇落去，我觉得真系，尤其是譬如喺我哋而家公司啊，或者我相信好多嘅 公司， 你都要系学习呢八个名 言。死咯！但如果全部都系变成咁样嘅人，好可悲嗰间公司都。 依、這个要睇下嗰个 G M 啊 C O 啊，有冇呢啲咁嘅扭转乾坤嘅方法咯？但如果你系里面嘅其中一 part 一部分，可能你一个主管仔啊，或者经理仔啊，真系我相信系系、okay, 事实， 系事实嚟。 射啦，射得就射啦，系啊。 好啦， 明明冇做过嘅嘢咧，即系可能你一个大 project， 你只不过负责其中一 part 仔啫，你就要俄称到成个 project 都系冇咗我咧，成个 project 就会。冧咁样噶啦， 好啦， 语言艺术 第四条，做官咧嘅目的系利益，领导提拔你咧系你帮佢带来利益，下属服从你咧都系因为你俾到利益佢、 嗯， 你自己咧就可以唔要，但系人哋嗰啲咧你必须要俾。 嗯， 哦，依、這个有少少似我哋上一集讲嗰个卫家维护价格，即系类似系咩？你一只产品，无论你系垃圾又好。或者是完全冇用的一隻产品、 嗯、 只要你每个环节有钱赚、 嗯、 就一定有人帮你推、嗯。哪怕你是一隻废的产品一隻好好的产品 ,iPhone 啊或者是什么产品你每只要哪怕其中一个环节由可能由广东省一间公司去到可能广州一间公司冇钱赚、嗯、你的产品就永远冇得玩。 呢、這个老实讲是我最反感啦，强国做生意嘅其中一样嘢，即系我都试过喺强国度做一啲生意啦。嗰人嚟 sell 一样嘢，当佢嚟 sell 张凳都好啦。 嗯， 佢首先第一样嘢咧，都唔系同我讲张凳几好啊，几 有 几 多 钱 俾你？ 系啦，佢第一样嘢就系啦，讲紧系啦关系啊、利益啊呢啲嘢咁，跟住好后嘅期咧，先去到讲产品嘅。咁呢样变咗个产品嘅保证系一定系冇。 咁呢个证明你未完全融入呢个国内嘅思维啦。 有关一个。我又想起我在强国听过的故事。我有个朋友他的爸爸他是做公务员的。他就说即他成日埋怨说唉我爸爸呢就成日升不到官做成世都很低级。我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他说佢咧就话咧，佢同佢爸爸同期咧，有个人已经系做啲国企嘅老总啦。我话咁犀利，佢啲咩技巧喂？整两句嚟听下咁样。佢就话咧，佢嗰、那个即系佢爸爸嗰、那个即系同辈啦或者朋友啦咁样样，佢咧收咗$100翻嚟咧，其实有$80会分翻出去嘅。咁无论俾上边又好，俾同僚又好，甚至俾下属都好，总之咧，我嗰$100咧，我自己顶到账，我自己袋$10咁样样嘅啫。咁、其他我就慢慢散晒出去。而佢爸爸咧，我$100咧，我袋咗$100。 系啦，咁系啦，咁咪咁咪，所以佢爸爸嘅仕途咧又点而不济啦，所以 呢个其实你应该同你个朋友讲咧，佢爸爸仲可以生活喺呢个制度或者喺个社会度咧，其实应该都系有好大嘅前世做咗好多好事噶啦。因为如果你系真系100蚊，你100蚊都唔分嘅话咧，其实喺可能喺好多年前应该已经俾人推咗落嚟，因为呢个正正就系大陆官僚嗰、那个或者。可能是商业形式都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个课程，咁啊唔系好贵嘅，国内一啲关一啲我唔记得系啲电脑数据嗰啲、 哦，我以为关系课程，我以为有啲课程系讲点样建立关系， 一啲 Excel 嘅课程啦，咁啊上到去听啦，我记得用公司钱咁啊俾咗3500汇款入去，系啊一日噶咋，3500噶咋 ，Excel 唔系好比较深噶， 你分咗几多钱出去？ 顶你啊，一人就话俾你听系咩？一去到上堂第一下签完到之后，佢第一件事俾翻300蚊我，系话呢啲咧系课程，我哋课程都会有噶啦，个个都有。呢、這个就系国内俗称嘅叫返利、哦，就会有一个返利系有一个利益系分翻俾你嘅。 系啦，明啦， 即系钱，你个课程系公司俾、嗯，但系你作为一个员工咧嚟上堂咧就私底下 做。呢个真系错晒，呢个佢就绝对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我个课程几帮到你唔重要，返利几多先重要。然后嗰个错晒嗰样嘢就系嗰啲做。得好嘅课程吓，名师真系帮到你嘅， 冇返利 系啦，所以咧佢就唔受欢迎。反而呢啲、可能真系都冇，都唔系啲咩真系帮到你嘅课程嚟嘅、啊，反而就多人报名错晒。 所以咧，我后面咧都想学埋 work 啊，学埋小画家 啊。 咁咧，所以咧，但系呢啲都系啲约定俗成嘅嘢嚟噶啦。咁咧就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再讲另外嗰四样嘢啦。 好， 点啊？ 节目差唔多，下集见，一阵见， 一阵见。